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请出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我是汪冰。 你看，我都连我们的嘉宾汪冰老师都不用了，直接就是请出汪冰老师。因为这个2021年让我们在解忧书房里和大家更熟了，尤其是做到这个最后5次的这个特别节目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哎，大家都是自己人，何必客套的感觉呢？所以咱们就可以直抒胸臆了吧。所以今天要送给大家的是哪一本书呢？请出汪冰老师。 很荣幸啊，我今天有这个特权来向大家介绍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哎呀，推荐这本书可能因为是到年底了嘛，大家也很辛苦很累啊，本来想听点开心轻松的，结果我还选了一本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那我选这个书，我想先简单的剧透一下我的一个想法啊，读这本书多少有点费脑子，因为这个书里充满了很多哲学上的思考和思辨。但我为什么希望大家能够在年底抽点时间来研究痛苦这件事情呢？还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样都离解脱更近一点点吧。其实这个一年啊，大家很多打工人也积累了很多辛苦痛苦和不容易，那我们也希望能不能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痛苦，也是为了善待辛苦了一年的我们呀。 其实我觉得汪冰老师刚才说的是非常的委婉的，为什么要让大家研究这个痛苦呢？是为了将来善待。这还有一个汪冰老师没有说出来的一个理由啊，但是我读懂了，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嘛，我知道他告诉大家为什么要为迎接2022，我们要贡献的5本书，推荐的5本书当中，第二本就是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呢，因为我们要早做准备嘛。这样早做了准备之后，就不会再打无准备之仗了。到时候呢，我们在应对痛苦的时候就会很有章法，就会显得很有一套。因为这本书的副标题是《明天和痛苦不知哪个先来，请你做好准备》。但是当我们有了这个秘籍在手的时候，心里可能会笃定很多。而且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首先善待自己，无论明天遇到了什么样的挑战，尤其是在痛苦当中的时候。说到这儿呢，也放出我们一位听友投稿来的1分钟的音频。因为这个小姑娘啊，她2022年迎来了自己的第2个本命年，所以我觉得真是一个小姑娘小女孩啊。她在这过往的节目当中啊，从十点谈心到解忧书房，他学会的，他认为自己最应该做到的，就是善待自己。一起来听听吧。 亲爱的哥姐，从2019年尾危机四伏的时节结识了重要的你们，我职业与生活中的困惑，你们通过解答他人的来信，也同样抚慰了焦躁的我。在你们官宣十点谈心需要与听众告别时，我仿佛要与最懂我的人告别。信写到这里，我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下。你们不会知道，你们的温柔细语带给了我多大的勇气。在我内心迷失，决定给树洞投稿时，并没有奢望会幸运地被你们挑选中。照顾好自己，我在听完你们的解答后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之后我也一直记得让感到了疲惫的自己及时的休息。2022年，我即将迎来我的第2个本命年，我告诉自己，如果再感到焦虑，就停下来倾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吧，多花时间去了解自己，而不是把宝贵的时间挪去盲目的与他人比较折磨自己。 我觉得这样的新年愿望真棒，听了他的这番话啊，虽然 他说起话来声音还有一点点的羞涩，还有一点点的生涩，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在成为自己和变得越来越成熟的道路上走得很好了。所以我想也许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会更好的帮助像这个女生一样还非常年轻的小朋友们吧。问问汪冰老师。 其实刚才这位小朋友说到的话，我想就是他在应该是第二个本命年对吧，对人生的一个重要的体会，那就是我们是自己最好的陪伴。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本书的作者啊，他有一点点特别的经历，他不仅是一个教授哲学的老师，而且他曾经在爱荷华州的一座监狱里为服刑犯讲哲学。我们都觉得很匪夷所思啊，书里也讲了一些他和服刑犯人的打交道的过程，包括他讲课的一些和同学们的互动，他同学很特殊，是服刑的犯人。我们都想在监狱这样一个强制的执行的机构里边，会有人喜欢哲学吗？他又将用哲学帮助这些人如何去面对人生呢？这和他们实际的处境好像有点远，毕竟我们认为的哲学都是形而上的。但是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没有自由的时候，当一个人去面对他不能选择的痛苦和惩罚的时候，他越是需要内心有应对这样的挑战或者情境的心理素质。当然有人说他们是咎由自取，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在人生当中，我们可能都犯过错，我们也都要面临生活中的挑战和痛苦。刚才赛老师说的一点都没错啊，就像书中的副标题所说的，那在今年看起来就更应景了，2022年也不知道有什么在等着我们，我们每个人也在面临可能不得不去面对的困境，那我们该如何做好准备呢？其实哲学说白了就是爱智慧嘛，我觉得可能智慧是我们在年底为了迎接新年能做的最好的准备。 刚才我们两个人都说了一些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本书的作者啊，当然不是让他的声音出来啊，而是他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引言。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以及书中的主要的内容和方向是什么。引言的题目叫《无意义痛苦的悖论》。我想起我儿时的伙伴马特·考夫曼，那时他上五年级，一头金色卷发，顽皮捣蛋，生命充满各种可能性。一天，他正在小镇边缘玩自行车后轮支撑，突然，一个高中生开着车从山上呼啸而下，马特被撞飞，落在了旁边的操场上，他的身体肿胀到原来的两倍大。当时学校刚放学，一个小孩目睹了这一场景，他站在马特一动不动血淋淋的身体旁，等待救援直升机到来。去医院的路上，马特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我才上四年级，事发后我在楼梯上摆弄着玩具人偶，心中有些不安，我的母亲过来告诉我，我的小伙伴去世了。刹那间，我浑身充斥着一个问题，为什么？玩具从我手中掉落，歪歪扭扭地躺在台阶上。孩子们的不幸遭遇一针见血地指明了世界的本来面目，它和我们以为的样子有多么不同。除非具有足够的想象力，相信前世今生或是父债子偿，才能从大多数这样的惨剧中瞥见一丝丝正义的影子。想一想，此时此刻在某个地方就有孩子在父母的打骂下瑟瑟发抖，有的沿街乞讨，有的在去学校的路上胆战心惊，有的咳出鲜血，有的先天畸形痛苦不已，还有的过早夭折。就在此刻，某处不知又有哪个马特·考夫曼在痛苦中扭动着身体。美国国家犯罪受害者中心的调查显示，每五个女孩和每20个男孩中就有一个遭受过性虐待。这些孩子正在遭受什么样的折磨？我不忍细想。然而，逃到成年人的世界也没有多大帮助。世界上每分钟都有人在遭遇性侵犯，每分钟都有人还没来得及发挥潜能就死了。 每一秒每一瞬间我们都在承受莫名而来的痛苦，这些痛苦看起来没有任何意义，歇斯底里的状况，不公的待遇，孤独或丧痛的境遇，恐怖主义的威胁，独裁的暴政，酷刑的折磨，还有无聊、沮丧、羞辱、压抑、绝望、单相思，以及恋爱的痛苦。罗伯特·伯顿在《忧郁的解剖》一书中这样说，人这一生没有哪种状态是令人满意的，无论什么年纪都是如此。小的时候仿佛在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之下，只有无尽的服从，长大了就得工作，为生活操碎了心，等老了，骨头酸痛，内脏绞痛，身体抽搐，成了丧宴的常客，听觉迟钝，视觉模糊，头发花白，脸上布满皱纹，声音嘶哑，老的不认识镜中的自己，对于别人和自己都是种负担。人到古稀，就像圣经中大卫所说的那样，无所不悲，他们不是活着，只是苟延残喘。正如伯顿400多年前的这本老书所言，无意义痛苦并非新鲜事物，这些惯常的痛苦我们的祖先也不能幸免。此外，他们还要被迫应对那些恐怖的灾难，私刑、瘟疫、广岛原子弹爆炸、30年战争、斩首、运输奴隶的航路，还有集中营。他们常常会染上各种疾病，小儿麻痹症、黄热病、钩虫病、疟疾、麻疹、腮腺炎、风疹和天花，饱受折磨直至死去。那么这些疾病的消除是否造成了一些正义与善良的缺失呢？换句话说，是否有心智健全的人希望我们更广泛地重新引入这些疾病？这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意味着什么呢？后面作者还分析了动物界，但是我觉得我们到此为止已经作为一个迎接新年的特别节目足够惊悚了，所以要再次请出我们的嘉宾汪冰老师。哎呀，我觉得我们对我刚才念的好像有一种覆水难收的感觉啊，这是我们送出的新年礼物，而且是应该是非常坦诚和充满善意的，对吧？ 这段引言就像刚才思佳说的，就是你想闭上眼在新年脑补一下温馨的场面都不可能。这本书刚才那些前言的内容，就是生生把你的注意力拽到了我们最不想看到的人生当中的生老病死、无常和痛苦。但是如果大家真的被卷入了，证明作者很成功，在朗读的也很好，更重要的是说明那些事情对我们真的很重要，他们触动了我们，证明我们隐隐的就是知道人生永远伴随着这些痛苦。但是我们送出这本书不是让大家仅仅沉浸于这样的震醒或者这样的忧伤当中，而是能够像作者说的，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人如何在痛苦当中找到意义。比如说艺术家就可能在痛苦中找到了创作出艺术作品的灵感，而在精神上寻求修炼的人可能就最终找到了自己修为的道路或者信仰的道路。而哲学家也在不断的思考痛苦，就像作者本人一样，他们也想找到这种本质的救赎。所以看似无意义的痛苦可能就像作者说的，变成了创造意义的旅程。如果我们从生到死都离不开痛苦，虽然人生也有幸福，但肯定也离不开痛苦两个字的话，如果一个人对这个事儿没有兴趣，那就是对人性的完整性也没有兴趣。像我们刚才那位分享自己音频、分享自己生活感悟的朋友一样，他其实对自己的兴趣、对关注自己的兴趣，我想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经历的生活当中的痛苦开始的。所以有人说过一句话，说痛苦之谜也是人性之谜。其实当我们读这本书的时候，不光是细细的去研究痛苦，更重要的其实是研究人性。 对，而且我觉得他在引言当中啊，他的信息量是超大的，所以刚才汪冰老师所说的烧脑，他应该是从引言部分一直会烧到尾声部分吧。关键的是无意义痛苦，我觉得这个是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啊。就是如果说我们遭受一些痛苦，这些痛苦是有价值的还好，如果你根本就说不清楚我为什么要遭遇这些，我也不知道遭遇了这些之后啊，它到底会对我的生命进程有什么样的帮助，我看不出它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这个可能就让人陷入了一种无尽的茫然和虚空当中。所以更要来读这本书，因为有的时候 痛苦的意义在于你赋予它何种意义。而且呢，就像刚才汪明老师所说的，可能呢，我们从应对的方式当中会更加觉察到自己是谁。或者说我们也只能这么安慰自己吧，否则挑战和痛苦也还是会来的。说到这儿又显得有一点悲观了，我们来继续看作者他对这本书的解说。他说，我之所以写这本书，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当前的时代似乎迷失了应对痛苦的方向，数百年来我们正逐渐忘却这一奥秘。简言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已经开始主要从解决的角度看待痛苦，因为我们历来用以对抗和纠正自然的药物、机器和政治制度效果都不怎么理想，死亡和痛苦依然无可避免，所以我们不得不直面他们。面对天灾，我们一直都强颜欢笑，忍受自然，因而我们解决苦难的精神从来都不怎么强。现代之前面对苦难最严肃的对待方式是哲学的直面观念。我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虽然所能实现的成果仍有局限，却突然得到了巨大的释放。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激进的技术创新已经改变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长久以来，我们习惯于接受自然，认为唯一能用行动改变的只有历史。而现在我们开始如汉娜·阿伦特所说，以行动进入自然。现在我们通过生物技术改变生死，利用大规模监控假扮全知全能，设计出智能的高科技，创造出虚拟世界，沉迷其中乐不思蜀。我们的能力达到了如此高度，以至于我们开始认为我们能够，至少很快能够支配痛苦了。于是当我们无法解决某一问题时，我们的本能冲动是将其锁起来，抛之脑后，或者干脆解决掉具有这一问题的人。如今在发达国家，有非常多的人不仅希望，而且严肃地认为他们会一直获得并享受舒适的生活，克服一切病痛，舒舒服服地活到耄耋之年。可是他们奢华舒适的退休生活最终会怎样呢？现在先别操心这个了，少年棒球联盟世界大赛正在播出呢。我觉得这本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仅从斯科特·塞缪尔森，就这位作者写的引言来看，他就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他在2018年就已经出版了这本书啊，然后就嘲讽了这个美国的中产阶级啊，认为他们可以一直不受任何病痛干扰的舒舒服服的啊，非常安逸的活到耄耋之年。但显然从2020年开始，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改变了。所以我觉得这么具有预见性的一个哲学教授啊，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我们能不拿来看一看吗？再次请出汪明老师。 就像刚才塞亚所提到的，刚才这个书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消费主义已经让我们和痛苦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能通过消费，能通过钱去减除痛苦，就是我们现在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固然我觉得这可能让每个人在身心层面更加的愉悦了，但是作者看来，如果把消灭痛苦作为我们社会前进的重要的目的和目标的话，那有可能我们和痛苦的关系永远没有办法进入一个健康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苦难是不可能被真正的消除的。如果我们不接受苦难，总想通过技术控制和排斥所有的苦难，其实我们就不能够接受生命，不能够接受自然，也不能够接受存在本身。作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们倾向于将悲伤、衰老、糟糕的记忆乃至死亡看作灵魂的外来入侵者，而我们倾向于用药物麻醉所有的疼痛，让自己保持年轻，甚至延迟死亡。所以在这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成了我们逃避痛苦的工具。但是痛苦真的就只能有逃避这条路吗？刚才塞亚提到了，作者说我们有三种应对痛苦的姿态，一种是面对它，一种是解决它，可能还有去否认或者拒绝去遗忘它。逃避痛苦也是一种应对方式，但是也许人类之所以会面对痛苦，它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当我们把它贴上负面标签， 并用消费、购买、技术的手段将其消除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忽略了苦难本身对人的价值。比如说，苦难会让人向内去寻求所谓的信仰。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拥抱的是科技，科学同样是某种程度一种新的信仰，但好像是不是无法完全填补我们内心的空间和空白。像作者写的，他小时候的小伙伴突然的离开，对他的震动不是科学可以解决的。他好像在那个时候也发现了，人应对痛苦的时候好像总需要一些别的。 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这本书的一些具体的章节吧，接着刚才汪明老师所说的，我们来先鸟看一下这本书啊。目录：引言，无意义痛苦的悖论。第一部分，看待痛苦的三种现代方式。第一堂，根除痛苦，约翰穆勒及其功利主义悖论。第二堂，拥抱痛苦，尼采与永恒轮回。第三堂，为痛苦负责，汉娜阿伦特与平庸之恶。插曲：罪恶问题。第二部分，看待痛苦的四种古典方式。第四堂，痛苦展露无知，论约伯记与自由的意义。第五堂，痛苦用自然弥补我们，艾比克泰德与感恩存在。插曲：天堂与地狱。第六堂，痛苦唤醒我们的人性，孔子的仁与礼。第七堂，痛苦激发艺术灵感，悉尼贝谢和蓝调音乐。结论，饱含人性的受苦，悲伤的委屈。后面就是一些致谢啊、注释啊一类的。果然他有悲伤的委屈啊。我觉得刚才我说引言的时候还没有想到啊，他这个尾声也一直延续着悲伤的这样一种旋律。但是这本书在如此烧脑的这个标签底下啊，我们需要花多长时间来看完它？又或者如果看不完的话，因为我忽然想起我家里有好多书都不是一次就能看完的，那大概我们要花多少时间，至少在新年里头要翻一翻这本书呢？汪明老师觉得。 我要诚实的告诉大家，这本书虽然我在节目里推荐给大家，我也推荐给很多的朋友，我自己一直都没有办法读完。当然和烧脑有关系啊，还有另外一点就是，我也不是一个从头到尾能读完书的人，我会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挑拣刚才自家读到的，我会先看目录啊，有哪些问题是我特别关注的，我会觉得这是我最关心关切想要去解决的问题，也是我读书意愿和兴趣最强的，那我会从他们开始。那如果因为读这几章以后我会觉得，哎，这书其他的部分我也想知道，那我就会继续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读这种哲学书啊，特别是它的名字翻译成七堂哲学课，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其实读得越慢，我觉得可能说明大家读得越入心，这和这个追求效率的时代好像是相反的，但我觉得哲学和智慧恰恰不在乎时间。 太好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降低我们焦虑的一个好方法，知道汪明老师也没读完，我们心里就踏实多了。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相思而生，终于等到冰雪消融， 经历了多少负重前行，今夜光芒照亮天空， 一路崎岖人生高水处， 走过最冷的寒冬， 大地回春，浴火而重生，我

在开始的时候能够开卷有益的这本书《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每一次在说到下半时段的时候，总觉得这个节目的时间，包括我们的人生啊，又莫名的多出来一段，于是呢，又让作为主持人的我莫名的欢喜啊，这就像是老天给的一份礼物一样。不过呢，我觉得这个《七堂哲学课》这本书，《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真的是开卷有益。我刚才只是读了引言当中的这个一部分内容，可能只读了引言的50%吧，我就觉得这个可能会让很多人在心底都会产生一番动荡，你可能会以不一样的眼光去看待自己啊，也看待痛苦和幸福，更重要的是看待未来，在我们看起来变幻莫测的这个世界。所以无论你花多长时间去读，哪怕是余生都在读这本书，我觉得也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已经知道了痛苦其实是没有办法用任何手段去解决的，不如呢，就是慢慢的去体验它和我们人生的交融到底会产生一些什么。再次请出汪冰老师，汪冰老师在上半时段也是由于时间所限啊，还没有向大家推荐完如何慢慢的阅读这本书的要领，所以我想问问，你准备在今年继续再读这本书吗？ 你这个题特别好，准备在今年是吧？所以还有一年的时间。 对对对， 这个书我看了看，我还剩下几章的内容啊。但是我刚才在录节目再看书的时候，又沮丧的发现，我已经把前面读到的内容全部都忘记了。虽然自己用这个笔画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颜色的线，但现在读起来就好像再次重新读一样。当然我现在已经习惯了这样的阅读体验，我觉得是件好事，那就说明常读常新，对不对？其实哲学书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像思佳说到的，你可以慢慢的读一辈子，因为其中重要的关键的议题在你不同的生命阶段你都能读出不一样的感觉和味道。比如作者就讲到了说我们该如何与痛苦做斗争呢，他说我们和痛苦在一起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智慧，这个观点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在有的时候需要斗争，在有的时候又需要接受，那这个矛盾该如何理解呢？他就举了一个生活的例子啊，我觉得如果你为人父母的话一定能够更清楚的明白，他就说你想想自己抚养孩子的时候，一方面呢你是希望努力的保证孩子的安全的，但又一方面呢你又不希望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安全，为什么？因为他需要去冒险，需要去经历，需要去接受挑战，所以你不希望孩子经受痛苦，但你又希望孩子获得自由，这个平衡每个父母拿捏的都不一样，每个人拿捏的也不一样，但只是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平衡点不同，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人生。 所以呢，在节目的最后我再为大家读一段啊，作者所写的这本书的悲伤的尾曲。我以为我做的是件好事，虽然那时候我连着几个月没去监狱做志愿者，想要写完这本书，但我一直在与西蒙保持书信联系，他毫不吝啬自己的时间和智慧，我心怀感激，决定在圣诞节时送给他一些钱，让他可以买些好吃的，继续支付邮费，甚至可以租几个月的电视。我唯恐自己的道德只是作秀，缺乏实质，于是暗自发誓绝不炫耀这份礼物，除了西蒙我谁都不会告诉。尽管这笔钱并不多，但想到自己做了件好事，我不由得感到些许得意。假期结束后，我问了西蒙，他告诉我，我的礼物被冻结了，因为监狱领导怀疑他是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这笔钱。没有关系，我会向领导保证，这笔钱是我心甘情愿赠送的礼物。然而，我发现自己因送东西给囚犯而违反了监狱政策，惹上了麻烦。他们告诉我，我现在被禁止在监狱做志愿者。我心中充满了美国典型的实用主义态度。我以为，如果我解释清楚，因为我忘记了这条政策，所以我在赠送礼物时把自己当成了一位朋友，而不是一位志愿者，他们就会立即，或者如果有必要的话，过一段时间后恢复我志愿者的身份。也许我甚至会得到一个道歉。我写了多封信进行解释，这些信件在行政系统几经周转，终于来到监狱长的手中。他回信说，我的志愿工作被无限期停止了。如果西蒙不再服刑后，我仍然想做志愿者，到时候他们会重新考虑我的情况。可是西蒙已经快60岁了，他被判无期徒刑，不允许假释。 我后来的请求全都杳无音信。对不起，我笑了。我知道为什么被称作悲伤的尾曲了。所以痛苦真的是无处不在的，是不是？当然悲伤的尾曲还没有念完啊，因为我不希望把这个尾声的部分全部都剧透出来。虽然这本书已经是公开出版发行了，我得说我们的这位哲学家他是非常幽默的。问汪冰老师， 对，我还没有读到，但是你朗读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啊，在我读的时候我就在想，你看这是多么真实的一个结尾，对吧？就像你说的，痛苦无处不在。当我努力想给人生带去希望的时候，发现我都被禁止做这样的工作，这就是人生的无奈之处。所以无论你抱着怎样的发心，带着怎样的态度去经历人生，痛苦是我们的最大公约数之一，每个人都不能逃避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如果这件事情都不能逃避，那如何应对痛苦不就是必修课吗？但是想想这本书，我们从小到大有哪节课老师会告诉你，来，我们聊聊人生的痛苦吧？我们好像都没有在一个最基本的技能上进行过任何训练，就已经开车上路了。 对，所以呢，在这个最后的最后啊，他说，这个由于我傻到引以为豪的行为，我的特权被取消了，现在我被关在监狱之外，不允许假释。好在是被关在监狱之外啊，但还是不允许假释。但无论如何，在痛苦面前，我们的作者说了非常诚实的一句话，可能任何人都是没有特权的。所以这才是我们在2022年需要读关于痛苦的七堂哲学课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还有好书慢读，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呢，继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三杯茶》。塔瓦哈清楚地记得，摩顿森的适应能力让他非常惊讶。在烧牦牛粪的屋子里和牲畜睡在一起，我们都很担心格瑞格医生生病，但他好像没注意到这些事情。塔瓦哈说，他和别的美国人、欧洲人都不一样，他对食物和环境安全没有要求。我母亲煮的任何食物他都吃，跟我们一起睡在烟气熏天的房子里。格瑞格医生很有礼貌，而且从来没说过一句谎话。我父母亲和我都非常爱他。有一天晚上，摩顿森把被绑架的经过告诉了哈吉阿里。村长刚刚吃完晚饭，塞了几口烟草，听一下，立刻把嚼了一半的烟草吐进了火里。你竟然一个人去，哈吉阿里责怪摩顿森，事先也不寻求村庄领袖的款待。就算你再不听我的话，下面这句话也必须记住，永远不要再孤身一人在巴基斯坦活动，你答应我。我答应，摩德森说，老人们要他信守的沉重承诺现在又多了一个。哈吉阿里又撕了一块新的烟草塞进嘴里，一边嚼着一边沉思。你下一所学校要盖在哪里？他问道。我想到胡西埃河谷去，莫顿森说，拜访一些村子，然后看看谁。哦，我能不能再给你个建议？哈加里打断了他。当然。为什么你不把这件事交给我们？我来开个会，请布劳杜和流域各村的代表参加，看看哪些村庄愿意捐地出力盖学校。这样的话，你就用不着像只没头绪的乌鸦一样在布劳杜河到处乱飞，这里找找，那里吃吃。哈吉阿里笑着说，不识字的巴尔蒂老人就这样又给我这个西方人上了一课，教我怎样开发他们的落后地区。摩顿森回忆，自此之后，制定任何建校计划前，我都牢记着哈吉阿里的忠告，慢慢扩展范围，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条河谷到另一条河谷，从我们已经建立关系的地方开始，而不是像玩跳房子游戏一样到完全没有基础的地方去，比如瓦基里斯坦。 还不到十二月中旬，科尔菲学校里所有的窗户都已经装好了，四间教室也各自安装了黑板，只要再把屋顶的波浪形铝板固定好，就算是完工了。铝板的边缘十分锐利，如果不固定好，就会被峡谷的强风吹飞，变成伤人的利刃。摩顿森随身带着急救箱，已经治疗了好几位被铝板划伤的村民。有一次，一名工人伊布拉辛把摩顿森从屋顶上叫下来，看着他匆匆忙忙的神色，摩顿森赶忙在他身上寻找伤口，结果伊布拉辛抓住他的手腕，把他往自己家里带。是我太太，医生先生，他紧张地说，他生孩子的情况不好。伊布拉辛经营着村里唯一的商店，卖些茶、肥皂、香烟等生活必需品，房间宽敞，在起居室后面的羊棚里，伊布拉辛的妻子罗奇亚躺在草堆里，周围围着慌乱的家人们和咩咩乱叫的山羊。他们告诉摩顿森，他自从两天前生下一个女儿后一直没有复原，屋里的恶臭味让人难以忍受，摩顿森回忆道。油灯下，罗奇亚躺在血迹斑斑的干草堆上，已经奄奄一息。摩顿森征得伊布拉辛的同意后，量了他的脉搏，情况令人担心。罗奇亚的脸色惨白，已经没有了意识。摩顿森说，生完孩子后，他的胎盘没有跟着排出来，随时可能因为败血性休克而身亡。罗奇亚的姐姐抱着婴儿悲伤地站在一旁，摩顿森这才发现孩子也同样面临着死亡威胁。家人认为罗奇亚是中了毒，所以没让母亲给孩子喂奶。喂母乳会刺激子宫收缩，帮助胎盘排出，摩顿森说，所以我坚持让母亲喂奶，还给她打了一针抗生素预防休克。一整天下来，虽然孩子的体力开始恢复，情况好转，但罗奇亚仍然躺在稻草上，随着意识的慢慢恢复而痛苦地呻吟着。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摩顿森说，但是我很担心伊布拉辛的反应。摩顿森把伊布拉辛拉到一旁，伊布拉辛呢是科尔菲村与外面世界接触最多的人之一，他留着长发，脸也刮得很干净，这都是模仿那些雇他做协作的登山者，不过他毕竟是个巴尔蒂人。摩顿森小声解释，自己必须把手伸到他妻子体内，把那些让他生病的东西清出来。伊布拉辛拍了拍摩顿森的肩膀，请他不要顾虑，做他认为必须要做的事。于是伊布拉辛提着煤油灯，摩顿森用热水洗过手，就把手伸进罗奇亚的子宫里，把剥落的胎盘拉了出来。第二天，摩顿森从学校屋顶上看见罗奇亚已经出门了，怀里抱着健康的女婴，温柔地轻轻呢喃。我很高兴自己能帮助伊布拉辛的家人，摩顿森说，对于一个巴尔蒂人来说，要让一个外国人，一个异教徒和自己的妻子发生这么私密的接触，需要相当深的信任。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让他们这么信任我。从那天开始，每当摩顿森路过，村里的妇女们都会伸手在空中画圈，表达对他的祝福。1996年12月10号，格瑞格·摩顿森同塔瓦哈、侯赛因和帮忙盖学校的村民们一起蹲在科尔菲学校的屋顶上，敲进了最后一根钉子。那一季的初雪飘落在他冻红的粗糙的手上。站在院子里的哈吉阿里开心地看着大家的成就，我请求全能的安拉让雪晚一点来，等你们完工后再来，他笑着说，智慧无限的安拉听见了我们的祈祷，现在下来喝些茶吧。那天晚上，在屋子中央的大厅里，哈吉阿里打开上锁的保险柜，把摩顿森的水平仪、铅垂线和笔记本还给了他，还加上一本账簿。摩顿森翻着账簿，惊讶地发现里面整齐地记载着所有费用，一页又一页，让他可以骄傲地拿给霍尔尼看。村里仔细记载了花在学校上的每一块卢比，把每块砖、每根钉子、每条木板的费用以及付给工人的每一笔薪资全都写得清清楚楚。他们用的是英国殖民时期的旧式记账方式，摩顿森说，他们做账比我做得好太多了。吉普车沿着布劳杜河谷穿越暴风雪，朝着斯卡都、伊斯兰堡和摩顿森家乡的方向艰难行驶。